总会过去，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 くて愛していたくて、 说他为一个人等待，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花园里小楼上独徘徊。

的姑娘，你听我讲，谁的青春没有一些荒唐？不论谁，在谁的心上，你都可以再继续坚强。 换谁的姑娘， 换谁的姑娘， 你听我讲， 你听我讲， 笑一回带走金色的慌张， 金色的慌张， 给自己， 给自己 最明媚的幻想， 明媚的幻想， 带着你直到， 带着你直到 一个天亮， 陪着你直到下一个天亮。 生命中来了又还，可是一生有你，我要陪在你身边。当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 认不得我也好，仿佛梦回里我曾寻找，人海中我曾飘摇，踏过无尽千山，长路知多少，是否层层人未曾言上，往事仍看破 时候我的不同的轮廓，你开往你的，我开往我的漂亮的生活。创世一句，相遇分裂相

天，没有奇迹出现，你只能继续忍受着时间。

起沉默。当我离开以后，你也许会懂得。

世界遥不可攀。 beg you, turn me away. Like I'm begging for Donna, baby. Oh, how you hold me, I can feel inside. And nothing frightens me, baby. Oh. 拥有了一切，还是飞向北方。

goodbye, Joe. You gotta go, me and my yo. You gotta go, pull the pay rope down the pile. My phone, the sweetest one, me and my yo.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pile. Jump a line, crawfish pie, and feel it gamble. Cause tonight I'm gonna see my machine.

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